有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呢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实际上糖尿病病人呢，如果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呢，平时呢是非常不舒服的啊，而且呢还会有很多呢不适的症状产生。那对于这样的状况，我们如何来进行改变呢？ 我们糖尿病病人不舒服的症状哈，周老师，我们从头开始往下说吧哈。首先糖尿病的病人会有视力的这种受损吧，对吧？也包括视力的模糊啊，包括这个白内障啊、青光眼呀，这种眼底视网膜的这种损害呀、黄斑变性啊，对吧？等等的一些眼部的疾病，这个呢就让听众朋友其实很痛苦了，对吧？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那么这个眼睛，看不到或者是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人会感觉生活的这个质量下降得很厉害，对吧？您比如说这个视网膜的黄斑变性吧，这个中央视力缺损的时候，我们越想看什么越看不清楚。比如说白内障吧，这个时候会造成我们这个视力下降很厉害，很大的一个东西，由于白内障的这个光线的一个堵塞，我们自己都看不见。所以这我们仅仅说了一个眼睛的病变哈，那同时他这个脑血管里面的堵塞的这个问题，会有头疼、头晕、耳鸣吧，失眠、健忘吧，对吧？那么这个嘴就不用说了，糖尿病的病人都有这种口干吧、口苦吧、口渴吧这样的症状，对吧？那再往下说呢，脖子这个地方有很多人会有颈椎的问题，对吧？好多糖尿病的人都伴随这个骨性一些改变的这种情况，对吧？颈椎病就加重了他的头晕、头疼、失眠，对吧？另外两个胳膊呢，他也是不舒服的，也是疼痛的。那再往下面说，这个心脏，糖心病是糖尿病人高发的一个疾病，而且糖尿病我们说和冠心病是等危症。什么叫等危症？就是说得了糖尿病跟您得了冠心病危险程度是直接划等号的，同等危险的疾病。换句话说，得了糖尿病就是得了冠心病，对吧？听众朋友，这个心前区的憋呀、闷呀、喘不上来气呀，本身糖尿病的病人就有乏力这样的症状，那么再加上心肌的供血供氧的不足，这个时候呢乏力的症状就会更加的严重，对吧？那么同时他胃肠道的疾病也是一定是有的，吃饭呢有的时候吧是不香，而且呢吃完饭呢特别爱饿。糖尿病的病人这个血糖一下降的时候呢，他就会饿的，这种饥饿感感觉是 非常的严重， 就无法忍受， 无法忍受。就是说，我们正常人吃饭可以慢一点吃吧，他就恨不得我一口把这些饭吞下去，改善我的这种饥饿的感觉啊。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得了糖尿病以后，初期可能没症状，那么一旦有症状的时候，症状就非常的多，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小肠啊，它呢也会有很多功能紊乱的情况，那么再往下面说，这个大肠它也会这种功能紊乱，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糖尿病的病人很多都会有便秘的问题，一个是大便性状的改变，对吧？大便里面缺水，大便干结，不容易被排出来，对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的病人他很多是这种体虚内热的，同时又有痰湿瘀阻的这么样一个状态，所以呢他的大便很容易由于肠的这种燥热变成的大便的一种干结。再加上糖尿病的病人都有动脉硬化呀，同时也会有肠系膜的动脉硬化呀，所以他的肠蠕动呢是紊乱的。那么肠蠕动紊乱的情况下，肠蠕动慢，大便就更容易干，那么肠蠕动加剧的情况下，大便呢就会稀，就会形成腹泻。有的糖尿病人是一阵便秘了，然后呢，一阵呢又腹泻了，便秘跟腹泻交替进行，就是一个大便，一个消化系统，这个功能也不能正常的运行。那么再往下面走，肾脏吧，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尿频尿急吧，有很多糖尿病的病人，他来不及上洗手间尿，尿自己流出来了，对吧？糖尿病病人自己说，哎呀，我要垫一个那种尿不湿呀，对吧？这种情况，老年人会穿一个那种尿不湿啊，或者是垫的这种防湿的这种垫子啊，所以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么会有尿里面泡沫多吧，会有腰疼这样的症状吧，会有尿蛋白吧，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再往下面走，两个腿吧，两个腿跟灌了铅一样，沉重的，没有力气的，而且两个腿呢会有这种麻的感觉，木的感觉，下肢还会有这种肿的这个症状，对吧？而且糖尿病病人到后来的时候，我们正常人穿个袜子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糖尿病病人穿了袜子以后就会觉得这个袜子磨到他的这个脚丫非常难受，而且他穿鞋一定要穿那个糖大的鞋，糖稍微小一点他就会觉得两个脚丫非常非常难受。所以最后呢，糖尿病的病人呢可能觉得真的是生活非常的无望，全身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觉得哪儿哪儿都难受，所以糖尿病病人的这种焦虑抑郁呀，很容易被人理解。我们也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非常深的能理解到这种糖尿病病人的无论是躯体上和心理上的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是由什么原因引起来？首先一点是由于高的血糖的不稳定引起来的。而且这些症状啊，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它是可以用一种办法来解决的。这种办法是什么办法？这种办法就叫糖尿病的健康管理方案。应用了糖尿病的健康管理方案以后，不仅仅是一个症状的改善，是全身的各系统的症状的改善。比如说我们健康管理方案第一点就是要控制血糖， 对， 因为我们说的这么多不舒服的症状，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糖尿病病人的血糖控制不好。如果糖尿病病人的血糖控制得很好，不会有血管的并发症发生，不会有血管的并发症发生。首先，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不会受到伤害，对吧？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还有这个黄斑变性也好，它都会减轻一些，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控制血糖很关键。控制血糖如何来控制？我们会给到听众朋友一个饮食方案。那么这个饮食方案怎么吃很重要，甚至是先吃哪个后吃哪个 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吃的时候先喝一点汤，然后呢吃一点菜，哎，或者是我们可以在用餐的时候进食一点水果，然后呢我们再吃一定的这个肉，后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基本上饱了，再吃一点点的主食哈。我给我们听众朋友说我们一天主食的量是两个网球大小，就是两个拳头大小。我跟听众朋友交流的时候，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听众朋友跟我说的时候，他早晨一顿就把两个网球的主食全吃了。您说他的血糖能控制好吗？所以吃饭先吃什么后吃什么，吃多少，我们都会给到您一个方案。那您用这个方案吃就非常好了。再有糖尿病病人一定要记住啊，之所以血糖控制不好，是微量元素、矿物质、维生素补充不足。我们会给听众朋友在餐前给到一个就是高纤维的燕麦葱条粉，然后里面加了所有听众朋友糖尿病的听众朋友需要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非常均衡。那么您就这一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高纤维的燕麦葱条粉加上科学的饮食方法，可能您的血糖就控制得非常好。这是我们健康管理方案里面包括的一项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有所有的糖尿病的病人都会伴发一个便秘的情况，伴发一个肠道的功能，正常的功能紊乱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要怎么办？这个时候要补充够足量的益生菌，要九种益生菌同补。那么不仅仅要补充够足量的益生菌，还要补充益生元。益生元是什么？益生元是益生菌的营养物质。只有益生菌和益生元同时补充进去以后，这个时候大便的性状就能改善。然后同时我们这个益生菌补充进去了，我们糖尿病病人肠道当中的一个有害菌叫埃希杆菌，它的数量就会下降。埃希杆菌的数量下降，胰岛素的功能和胰岛素的活性就会提升。那么听众朋友，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这个时候您的血糖一定是更加的好控制的。所以糖尿病病人，第一，我们给到您的健康管理方案当中，第一是用高纤维的燕麦葱条粉加足量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来让您的这个胰岛素无论是它的活性还是它分泌的量达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再加科学的饮食方法，同时加益生菌、益生元。那么这个时候您可能什么问题已经得到改善了，便秘的问题、肠道功能的问题改善了，口干口苦、口渴的症状改善了，口舌生疮的这个症状改善了，对吧？同时您的血糖平稳了以后，可能您的这个眼睛不再像以前那么视物模糊了，耳朵的这个听觉、耳鸣、听力下降、头晕的症状这个时候已经改善了，对吧？同时心慌啊、气短呀、这种心前区憋闷的这个情况啊也改善了。为什么？血糖平稳了，血糖平稳了，血管畅通了，血管的功能改善了，可能您全身的很多很多的症状相应都被改善了。包括您的这个尿频、尿急、尿蛋白，对吧？这种肾脏小血管的病变的改善，对吧？包括您的这个下肢的发凉发麻，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冬天穿一双袜子都觉得很痛苦，鞋膛小了都觉得很不舒服，可能在我们这样调节下来的时候，您已经有了

才可以使得肠道的有益菌群健康成长。补充哪些益生元呢？可补充低聚果糖、低聚异麦芽糖、低聚半乳糖、低聚木糖。如果您想调理脾胃，促进肠道相关疾病的康复，促进人体慢性疾病的康复，进一步了解相关知识，可在早晨8:30之后拨打节目电话做进一步咨询。 作为一个糖尿病人呢，他所有的不适的症状和他的一些并发症啊，实际上是来源于呢他的血糖控制不好。 嗯， 那么怎么把血糖控制好呢？那刚才您提到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如何吃、怎么吃、吃什么，这很多朋友呢还不是特别知道。那么目前呢，刚才您提到哈，这个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还有益生菌、益生元等等的，另外呢给大家一个如何吃的这么一个 科学的饮食方案。 科学饮食方案啊，如果大家呢想来体验的话，目前正在举行这个前20名听众朋友来体验的这么一个活动哈。8:30之后您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而且您电话打在了前20名，都可以呢来体验啊，这个机会特别的难得。好，我们的体验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那有些朋友呢，可能由于他血糖控制不好，已经出现了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血管呢已经出现了问题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配合以什么样的方案来全面改善呢？ 嗯，这个时候赵老师，抗动脉硬化很重要啊。无论是糖尿病病人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我们都可以用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一种方法就是糖尿病病人的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 嗯，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健康管理方案第一点就是要控制好我们的血糖。控制好血糖呢，就包括科学的饮食方案，包括充足的补充够足量的纤维素、矿物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包括补充够足够的益生菌、益生元。那么有很大一部分听众朋友糖尿病时间很长了，对吧？这个时候呢，哎，他在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动脉硬化产生了，哎，包括我们说的无论是糖尿病性的心脏病也好，糖尿病性的脑血管疾病也好，糖尿病性的肾病也好，甚至是糖尿病的周围的神经损伤造成的手脚的凉麻疼痛这样的感觉也好，外周神经的这种损伤哈，造成我们四肢的这个感觉功能的下降也好，这个时候都和动脉硬化有关系。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抗动脉硬化。那么抗动脉硬化怎么来做？两点。第一点就是要抗血管纤维化。抗血管纤维化就是一个抗动脉硬化的过程，因为动脉硬化就是血管壁中间这一层纤维组织沉积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抗纤维化的这种方法是糖尿病病人应该长期坚持、长期应用的一种方法。 嗯， 那么除了血管壁由于纤维组织在血管壁中间这一层的堆积，使血管壁变硬、使血管变厚、使血管弹性下降以外，糖尿病病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血管里面斑块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就要用茶色素来解决。茶色素既可以平稳游离血糖，又可以平稳氧化了的血糖，也就是我们说的糖化血红蛋白，可以让它们都下降。同时茶色素还可以平衡我们的血脂。另外茶色素通过抗动脉硬化，通过保护血管内膜，通过降脂让斑块降解，还可以有效地平稳我们的血压。那听众朋友想象一下，抗动脉硬化加上我们的血脂、血糖、血压的平稳，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让我们糖尿病病人的血管畅通了。那么糖尿病病人的血管畅通以后，无论是我们的冠脉的堵、冠心病、脑血管疾病、肾脏疾病，以及我们外周神经的这些损伤，以及我们眼部的这个毛细血管的损伤，都会得到